第31集，需要我背你吗？万源小区的这一场火，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被扑灭了。当爱心桥中队的战士周英的遗体被抬出来时，现场响起了一片压抑的啜泣声。刚刚参加完救火的指战员们夹到两旁，带着满脸的脏污和满身的疲惫，目送自己的战友。红五支队的支队长陈小飞以及政委、副支队长等等都闻讯赶到了现场。 敬礼！ 指战员们纷纷举起了右手，现场9辆消防车同时鸣笛，悲鸣声令这夜色更加深沉。陈小飞另外调了一个中队来清理火场，让参与救火的都回去休息。消防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走了，仁义没急着离开，而是走到了陈小飞的身边。 陈队长， 辛苦了。 许参谋长和钱队长的指挥没有问题。 陈小飞扭头看了一眼远处， 钱月的情绪现在很差，你当时在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 他们在搜救的时候，有一个阿姨坚持要回去拿自己的财物，不顾劝阻跑回了火场。周英回去救她，楼板塌了。 陈小飞深吸一口气，闭了闭眼睛，沉声： 林毅，我知道你担心钱月，但楼板为什么会塌？是否涉水过度，没有均匀负重？钢梁在变形的过程中有明显的迹象可循，为什么指挥员没有注意到？这些都是钱月的问题。 仁义咬了咬嘴唇，心里充满了不甘与悲愤。他知道陈小飞说的没错，出了人命，必须将前因后果剖析得透透彻彻，从下至上的指挥全都要负责任，包括陈小飞在内。可那是瞬息万变的火场啊，是生死的战场，谁能确保自己的指令100%正确？钱月有责任吗？作为临场指挥，有。但他有错吗？陈小飞看出仁义的心思，他拍了拍仁义的肩膀。 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没有人愿意发生这样的事，可它发生了。我们需要理清楚每一份责任，来警示后来人，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我明白。 放心吧，钱月的事我会处理好，你回去休息吧。 仁义回到中队后洗了个澡，然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由于临时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今年支队的比武大会取消了。按照第一天的成绩，凤凰中队依旧是第一名，但没有人关注。万源小区的火灾事故中，包括周英在内，一共遇难6人，受伤32人，其中5人伤势严重，至今没有脱离危险。曲阳波在晚饭之后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，给所有人做心理辅导，尤其是参与过营救的2个班，短时间内情绪必然很低落。散会之后，曲阳波对仁义道： 你放2天假吧。 我也打算放个假，我刚刚给许参谋长打电话，我想参与这次的火调。 你主动要求参与火调也好，他同意了吗？ 火调科一直缺人，而且我跟龚一贤合作过，争取尽快出结果吧。 还没有判定是意外还是纵火呢，你这就要跟警方合作了？ 我代表火调科去看，龚一贤肯定要跟着。 为什么？酒吧案比较特殊，但大白天的民宅失火大多是意外，没到警察管的流程吧。 龚玉贤对火灾类的案件特别执着，而且这次他跟我一起去的万源小区，他肯定想第一时间知道是不是意外。 执着？ 对，执着。 仁义理解龚应贤的执着，哪怕惧怕火、厌恶火，也要去靠近、去挑战的那份执着。 好吧，中队这边你放心，有我和高格在，有什么事儿我会通知你。 谢了，谢内助。 快滚吧你。 仁义晚上回到家，他爸已经睡了。他爸矫情，他进门都蹑手蹑脚的。没想到这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仁义赶紧按下通话键，压低声音说： 喂， 仁义，方便说话吗？ 齐霄，你稍等。 仁义进了自己房间，关上门，才恢复了正常的音量。 你说。哦，我还上电视了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唉，我看到你有战友去世了，就很担心你。你没有受伤什么的吧？ 真的没有，你放心吧。 你最近有假吗？我们见个面呗，想你了。 仁义犹豫了一下，平时齐霄约他，而他又正好放假，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拒绝。可此时他却犹豫了，但他还是答应了。 好啊，我手头有点事，处理完了就去找你。 等你啊。第一次见你穿战斗服的样子特别帅。 有空可以来中队看我，我们训练经常穿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倒在床上，脑海中回想着昨天在万源小区发生的一切。随着困意的来袭，所有的画面都逐渐模糊，唯有龚应贤那双深邃沉静的眼睛反而清晰起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仁义开车带任向荣去了他们一家三口曾经常去的小店吃早餐，然后两人又去逛公园。任向荣坐在轮椅上，阳光洒在脸庞，映照出一抹静谧而安详的笑。任毅一边推着任向荣，一边聊起了最近有战士牺牲的事情。任向荣听完后说： 老陈说的对啊，也是楼板坍塌真的跟涉水过度有关，也许那个中队长真的没有提前预判到钢结构的变形。尽管最大的错不在他，但作为干部，拥有多少权力，就要承担多少责任。 仁义当上中队长还不到两年，在他的消防员生涯里，只碰上过一次身边的战友牺牲，那是他一辈子都不愿意去回忆的伤痛。但那个时候他不是指挥员，轮不到他承担责任。可这一次的事让他无法不去换位思考，如果他是前月，他能做得更好吗？他们当干部的都有一个底线原则，那就是自己不敢去的地方也不能让战士去。他把人带进危险的地方，拼了老命也要把人带出来。可即便他努力不犯错，努力保护每一个人，仍然有可能遇到难以抵抗的意外。他只要一想到此时钱月的心情，就压抑的喘不过气来。 我知道你害怕，谁不害怕呀？我们当年几个班一起进宝盛华工厂，最后没有几个活着出来。那时候你说怪谁呢？你们能怪那个非要回去拿镯子的人吗？ 他自己也丢了命，怪他有什么意义？ 仁义鼻头微酸，沉默着不说话。 真正的战士，害怕，但不退缩。 爸，我永远不会退缩。 唉，想起宝生化工厂，我到现在还是难受啊。当时上头想给我一等功，活着拿一等功多罕见的，但我死都不要。哦，除非我死了我才能心安理得接受，否则我凭什么跟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拿一样的功劳呢？ 宝生化工厂的资料在网上不太找得到了，最后认定是生产事故。 对，该判的判了，该罚的罚了。那个董事长也畏罪自杀了，可有什么用呢？谁也回不来了。 仁义还想多问一些，但怕他爸起疑心，再说他问了也没什么用。他已经打定主意，除非龚应贤主动提起，否则他一直装作不知道。两人又逛了逛就回家了。中午吃完饭，仁义把他爸交给保姆，就开车前往万源小区。他和龚应贤约了去查探现场。到了现场后，有个人比他还早到了，是火调科派给他的助理张文，上次酒吧案也是派他来的。 任队长， 张文正在小区楼下拍照。 小张，来这么早？啊，先拍一些环境的照片。 张文大学刚毕业的样子，戴个黑框眼镜，刘海略长，斯文又有点羞涩。他身材清瘦，穿的衣服总显得宽大，不怎么合身。 啊，张文，现在火调科这么缺人，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，早点独立调查。啊，仁队，我是合同工，跟你们不一样，要是能转正还挺好的，不然的话可能也干不了几年。只有你干好了才有转正的可能，对吧？ 仁义拍了拍张文的肩膀。 你要是需要去中队积累经验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你来我中队实习。做火调的就是要充分了解火场，不管是灭火前还是灭火后。我确实有这个打算，等我跟上面申请一下吧。谢谢任队长。 张文犹豫了一下，又跟仁义打听起转正的事。仁义知道的内部消息也不多，只能有什么说什么。两人聊了没几句，龚应贤到了。龚应贤打量了仁义一番。 你好些了吗？ 嗨，我没事啊，这话该我问你吧。你昨天回去没吐吧？ 我在尽量克服。 那今天啊，要不我先上去，有什么发现我再通知你。 不，一起上去。 真的行吗？咱们要爬20多层楼，你这人高马大的，要是身体有什么问题我背不动你了。 我不用任何人背。 龚应贤戴上口罩，一马当先地走进了单元楼。电梯自然已经损坏了，所以仁义需要再爬一次，这次没有负重，轻松了许多。龚应贤走在前面，几乎脸不红心不跳，只有到了最后几层才看出明显的气喘。仁义不甘示弱，虽然早就累了，但也故作镇定，直到最后装不下去了。龚应贤回头看了仁义一眼，反讽道： 需要我背你吗？ 哎，需要啊，来来来。 说着还配合地张开双臂。 但我不想背你。 龚应贤斜了他一眼，继续往上走。陈毅笑着摇了摇头。